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一个嘅舌刀空虚啊，网台血泪史啦。咁啊，话咁快咧，就即系呢个节目咧都做咗年几两年都嚟紧啦，就嚟。咁啊，都讲咗好多一啲嘅喺依啊咁多年里面啦吓，即系帮 MIHK 吓制造咁多唔同嘅节目啊，同唔同嘅人合作啊，有啲咩嘅经历啊 ，up and downs 啊，喜怒哀乐啊，咁喺呢个节目咧都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咗好多。咁但係今集呢，我就要同兩個嘅前輩呢就 say 個 thank you 嘅。咁呢兩個前輩呢對喺我哋 operate 呢個 MIHK 裏面呢真係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幫助啦。咁同埋對我老我個人嚟講呢，咁都對我呢有好多嘅一啲嘅啟發，同埋喺佢哋身上面呢就學到好多嘅嘢嘅。咁呢啲嘅啟發同埋呢啲嘅喺佢身上面學嘢啦嚇，咁啊的而且確咧就係幫我喺我自己嘅提升升呢嘅依一個嘅 level 啦，咁同埋咧就喺依個營運啊或者做節目裏邊啊都有好多好多嘅依啲嘅得著嘅。咁諗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老我都好尊敬嚇，即係我哋嘅前輩啊黃宗文教授啦，咁啊教主啦，咁啊啱啱冇幾耐咧就係佢啱啱嘅依一個嘅牛一嚇，咁我喺度咧就藉依一個嘅機會咧。就祝佢咧就係一個仙福永享啊，壽與天齊咁啊，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咁啊繼續咧就係幫啊香港人發聲啊，為不平嘅事情咧就係炮轟係嘛，唔理你係身處天涯邊一個嘅角落裏邊咧，都有佢依把嘅聲音嚇，伸張正義，對一啲嘅不公義咧就係屌柒佢哋，咁同埋咧就係大大力咧就係扮鳩呢班冚家產，咁啊好老實講，即係。老我做網台節目咧，咁即係唔多唔少咧，都好受啊教主嘅依啲嘅啟發。咁我諗香港啊，即係如果做時事評論嘅好多個網台嘅啲嘅主持人嘅，咁咁好多個朋友都應該有聽過教主嘅依個節目啦。咁我亦都好坦白承認嚇，即係我係聽佢同埋老蕭嘅依一個嘅節目去為主嘅。咁當時嘅時候就我仲好記得嚇，即係都係啱啱有寬頻上網嘅時期。咁佢而佢哋當時佢哋仲未係有現場直播，咁啊錄咗一啲嘅聲音得 audio 嘅啫。咁然後咧就 upload 上去，咁啊等到個網頁咧嚇，即係出現咗佢哋嗰啲嘅聲帶啦。咁我哋就下載落嚟一齊聽。咁啊，後尾到後期少少就只有一啲嘅片咧就擺上佢哋嘅 website， 咁啊甚至無咧就擺佢哋嘅依個 YouTube。咁啊，後屘就當然亦都有依一個嘅 streaming 啊、直播啊各方面嘅嘢啦，係嘛？咁當時嚟講係件事嚟㗎，即係你諗下啊教主嚇俾商台啊余老珍係嘛，即係唔同佢合作係嘛，咁佢都要揾個地方要發聲嘅大佬。咁好彩就有依一個嘅互聯網嘅依一個嘅出現啦，即係唔使俾班柒頭喺依個大氣電波裏邊咧，就即係自己玩自己咁啊，即係唔俾一啲嘅其他嘅聲音咧就係發聲，咁啊，我哋亦都係喺嗰個時期咧就得到好多一啲嘅資訊啊，甚至無我哋聽時事評論啦，都主要咧就係聽網台嘅一啲嘅節目。咁當時我真係完全冇諗過咧，即係我有機會係可以搞一個嘅網上頻道，網上電視啦，咩都好啦。咁甚至我更加冇諗過咧，我可以有機會同台咧就同阿教主咧就一齊去做節目嘅。咁即係你諗下即係譬如你係小志強係嘛，你踢波嘅咁樣，但係你突然之間即係你啊烏鬼死崇尚呢一個嘅比利球王咁樣啊，哇有機會就喺一個比賽裏面同佢拍住相喎，咁樣射波咁幾撚過癮啊係嘛，即係咁呢個真係 dreams come true 嘅，好諗好多嘅一啲嘅睇下教主節目嘅朋友咧。都好希望啊，唔好讲话走位去同佢一齐去做节目啦，系嘛，同佢一齐啊，就睇住啊，现场啊，喺 My Radio 嗰度啊，或者系普罗嗰度啊，睇住佢做讲节目系嘛，做嘢，哇，七情上面拍晒台，屌柒啲狗官系嘛，然后我哋跟住咧就喺下边一众小 fans 咁样咧就咁样，哇，咁我已经好鬼过瘾，咁但系呢啲嘅愿望就完全咧就系实践晒，系嘛，咁啊真系。都估都估唔到，咁即係嗰陣時應該係如無意外係2000年定係幾多時期啊？即係喺咧2000年頭定中嗰時期，我都唔記得咗 exactly 係幾時啦。我總之我搞有機會上一個嘅人夫做節目，或者係再之前咧天樂你嘅香港人網嘅時期，嗰個年代已經係2012 2011、2012左右嘅一個佢嘅時期，咁再聽佢嘅節目，即係再 day back 幾年前，咁差唔多2000年尾嘅時候左右，咁點會諗到有機會？我有機會可以自己有一個嘅頻道，咁亦都冇諗過可以同佢一齊去做節目。咁講起教主，咁即係教主係一個，即係可能好多人就話：哎呀，佢成日都養狼狗咬春袋啊，又或者係佢同好多人合作啊，都要鬧翻啊，一個嘅收場啊。咁但係當我營運咗一個網台嘅時候咧，我就好明白到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同人有嗌殺呢一樣嘢，其實就好撚等閒嘅。咁我諗即係亦都大家唔需要睇呢啲嘢睇得好撚緊張，因為始終咧每個人都會有一啲嘅堅持，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咁亦都會有一啲嘅底線，咁亦都有一啲嘅原則。咁如果你發覺當時同人哋合作嘅一個時候，可能喺某一個嘅時段，大家以為大家嘅理念係好一致，咁但係隨住時間嘅一啲嘅過去，係嘛，原來發覺啊，大家嘅睇嘅嘢有啲嘅 deviation， 又或者有啲嘅取向嚇，去到某一啲嘅 critical moment 裏邊咧，原來大家揀嘅嘢就唔諗同。咁當然知識啊、knowledge 啊、視野啊、胸襟啊、信仰啊，亦都好令到一個嘅人咧。同你合作嘅時候咧，有好大呢啲嘅分差嘅。咁我當然會完全明白到啊，教主點解即係似乎嚇，即係合作你成日都會同人哋會撒氣啊。咁但係我相信係因為一個叫做擇善固執嘅一個嘅原因。咁亦都有一啲嘅人可能會做啲嘢出嚟，就係同啊教主自己嘅一啲嘅底線啊、原則啊、價值觀啊會相違背。咁又或者發覺嚇呢啲咁嘅撚樣，同你合作咗咁耐之後，竟然原來有某一啲嘅咁嘅位，你班咁嘅撚樣就會變節啦，又或者同以前所講一套就會做一套啊。咁好令會同佢合作嗰陣時候就會覺得好多 frustration。咁我都好 share 依一樣嘢。咁因為喺我做網台咁耐，我又何嘗唔係見到好撚多嘅人情冷暖啊？嗰啲人會隨住時間啦、隨住唔同嘅際遇啊，或者唔同嘅選擇嘅時候就會變節啦，係嘛？咁或者某一啲嘅利益出現咗嘅時候，咁佢就可能就會乜撚嘢友情啊，乜撚嘢道義啊，乜嘢嘅一個嘅大方向目的啊，走去咩嘅方向啊，關人鳩事四個大字，睬你四婆啦、啊，屌一個嘅 instant gratification 啊，即係最緊要舐咗算，著數先，舐咗好嘢先，喺呢個 moment 裏邊，即係甩撚咗水，咩長遠啊，咩嘅 bonding 啊，拋之於腦後啦。咁呢啲係我諗，只要大家喺個職場裏邊打滾過，又或者係喺個商業社會裏面咧，就係行過。我諗其實你會見呢啲嘢就會好容易出現。咁同埋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嗰樣嘢就係、是、開頭嘅時候，大家有機會上一架，好似大家嘅友誼都係上巴士咁樣。上一巴士裏面以為大家去嘅依一個嘅目的地，哦，原來你喺依一個中環總站上車，諗住去依一個嘅赤鱲角機場嘅。嘿，殊不知有啲友仔未過海啊，就喺灣仔天落，你就落鳩咗車啦，係嘛？咁或者過撚咗一個嘅紅磡隧道，又見前面濕濕地咁啊，屌你咪跳車係嘛？又或者啊，去到旺角嗰陣時候轉火車，唔撚得人理你啦咁樣，或者調翻翻轉頭，有啲啊嚇，淨喺尖沙咀就落咗車之後就搭翻天星小輪翻香港，比比皆是。咁所以我都好珍惜，即係繼續由 day one 喺總站遇見嘅一啲嘅朋友原來一直到而家一直嚇經過塞車啊、壞車啊，係嘛？抄牌啊，係嘛？紅綠燈啊，依一個嘅故障啊，定係點？一直沿路到最後，我哋可以一直一齊去到依一個嘅赤鱲角機場啊，咁樣。咁依一個比喻咧，我都一直都好懷勉勵自己，唔好太介懷，即係開頭有幾多個人行，去到最後得翻幾多人剩，因為大家走嗰條嘅道路，一定要付出嘅咁上下嘅堅持，大家去嘅方向，大家有一個嘅理念，或者係大家嘅一個承載能力啊，都係完全都係好唔同嘅，係嘛？咁所以遠嚟到嘅時候，咁大家嗰幾個站又好，半程車又好，可以相處得到嘅，咪當然開心咯。有啲咩嗌霎咧，咁你更加值得開心，因為點解啊？因為依個人唔會去到差唔多總站嗰陣時至起你飛腳，係嘛？沿途一早就神咁早就閃撚咗啦，咁啊對你嚟講啊更加有益處。咁啊講起教主，點解我一直都咁感謝佢咧？因為好老實講，即係教主一早就已經係成名。江湖上享負盛名啦，已經係咪先？咁而即係我 九十年代嗰陣時睇佢做一個嘅歷史嚇幾郎都有啊！我直情當撚咗佢偶像啦，即係好撚好睇啦！佢啲節目係嘛？咁龍門陣嗰陣時咬緊佢青筋暴現係嘛？咁但係有時佢做戲又好撚好笑喎！佢走去做即係一個嘅香港最後一個港督係嘛？做警務處長又好撚搞笑喎！咁即係你發覺佢有多面睇嘅，咁但係當時嘅教主你比較感覺佢咧係好似好撚惡咁樣樣。啊、即係正宗有佢绰号癫狗咁样会咬鸠人咁样。咁但係到係后咩有机会机缘际遇啦，即係我哋喺一个嘅迷出嚟啦。咁啊教主亦都深刻知道我哋嘅存在啦，因为我哋当时做嗰、那个节目星期五舞女，其实喺网台界里面都好多人睇啦。咁啊教主可能亦觉得咦有啲异军突起喎，有啲咩个僆仔係咪要咪撚样係咪喺度勾噏讲埋一咸湿嘢，又喺度讲粗口粗口烂舌咁样。咁亦都好多網民，即係有一個 feedback， 可能佢到時都有留意我哋。咁到我哋出嚟搞即係低俗頻道嘅時候，咁可能啊教主又咦覺得睇下咦你班友仔有啲唔同嘅一啲嘅 topic 啊即係有一啲嘅唔同嘅 inspiration 啊。咁我覺得教主其實都好想買 radio 裏面咧都好多唔同類型嘅呢啲嘅節目。咁但係呢個我就始終覺得可能佢嘅人手啊或者係佢啲人腳嘅關係咧，始終冇辦法咧係突破咗就係、是除了教主之外咧，喺 My Radio 裏邊咧，好難有一啲嘅其他嘅啲節目咧，就係可以突圍而出。咁我諗，我應該我自講講我喺呢一方面有一啲嘅睇法。咁但係知道我哋同阿老蕭唔妥當嘅時候咧，咁其實即係阿啤梨亦都係中間，即係佢同阿教主比較熟絡啦。咁啊，教主佢都知道我哋會出嚟去開台啦。咁有一次佢就特登約咗阿教主出嚟同我哋食下飯啦、見面啦咁樣。咁可能就大家就諗住啦，多個行家、多個網台家百花齊放咁啊，認識下。咁我又記得嗰次見面喺靚煲王咧係宵夜。咁啊，教主亦都即係當時即係好幫手嘅。咁亦都講咗一啲做一個網台裏面最緊要的一個嘅要訣就係 content。如果你個網台裏面啲 content 唔撚得咧，咁其實咧，你即係嘥鳩氣，即係你唔通即係你整個西班牙舞廳出嚟係嘛？即係大家黑掹掹入去坐黑廳咩？咁最緊要燈光火著係嘛？睇到曬哇！裏面燕瘦還肥，高位一齊肥瘦，乜都有係嘛？個個面貌卷好哇！依、這、一個裝飾堂皇係嘛？總之就即係粒粒皆星咁啊！即係你起碼你個節目多人會睇，有多啲嘅一啲嘅 record。咁我諗呢一方面，即係教主嘅呢一個提點，我一直都去到而家我都係銘記於心。咁另外就係當我哋走咗出嚟做個基地嘅呢一個時候咧，咁就當然就亦都佢亦都揾咗佢一個嘅老友啦。咁啊阿 Michael 咧就係上我哋嘅台裏面俾一啲嘅意見，我哋啲hardware 啊 software 點樣去 set up 啊各方面嘅提點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咧，即係係非常之好嘅。佢係義務嘅噃，係冇收費錢嘅噃。純粹要佢個 technology 嘅一個嘅advisor 嚇，俾好多寶貴嘅意見我哋。咁但係嚴格啲嚟講，我哋都係競爭對手嚟噶嘛，係嘛？即係我哋都係可以講話，即係哇，佢係嘉禾，咁我都係新麗城啦，係嘛？即係咁大家即係都係大家都係嚇搶緊網民嘅啲嘅眼球噶嘛。咁佢義無反顧咁去教我哋，咁亦都係揾人去你睇咗係點啊？耐唔中有時會 check 下我哋，喂點啊？你哋做成點啊？洗下腦咁樣，咁啊亦都肯上我哋台去做節目喎，咁樣咁我即係嚟客串啦。咁所以我即係一直都好感激佢，因為點解咧？佢可以唔需要理我哋，即係對比起同一個人嗰、那個就係老蕭，即係老蕭到目前為止佢都未肯同我打個招呼，係嘛？即係雖然我俾咗咁撚多錢佢賺，租咗嘅地方咁撚耐。係嘛？即係個頭生撚咗喺天靈蓋咁，但係你對比即係老蕭同埋啊教主嘅人品，基本上一個就係天，一個就係地咁滯。即係你好感覺到老蕭就係高傲自大啦，自以為是啦，自己贏撚曬啦，自己巴撚閉啦，係嘛？即係完全唔會即係同啲後輩會分享啦嚇。咁、但係教主就好睇後輩嘅，咁同埋就俾好多嘅一啲嘅意見，都無私咁樣。可能同啊教主曾經教書，即係有教無類嘅一啲嘅精神。即系喺呢一方面咧，咁俾我嘅感觉咧，即系喺佢身上面咧，只要你肯问，只要你肯即系问一啲嘅问题，佢一定会话俾你听佢一啲嘅睇法，好中肯都好坦诚嘅。咁啊，同我哋喺节目见到佢嗰啲啊凶神恶煞啊，即系杀气腾腾啊嗰种嘅呢一个嘅形象咧，就好唔同。 咁我接觸佢嗰陣時咧，即係其實教主都個可能心廣體判定佢個宗教信仰越嚟越堅定，個人好高慈祥啊，笑容滿面啦，好客氣啦，即係完全你感覺唔到佢會擺架子啊，咁其實反而係一個好關心後輩嘅一個嘅長者。咁所以即係好多個朋友都話：，我如你到而家都成日都擺個嘴口啊！咁係啊，因為我真係好尊敬呢位嘅前輩。如果唔係呢位前輩，即係幫咗我咁多忙啊，對我一啲嘅提點啊，咁其實好老實講，我哋做開台嘅時候，佢都肯上嚟。咁你諗下啦，上嚟你個台裏面同你去做節目，咁其實就係名益你啦。點解？喂，黃毓民三個字，即係已經係票房保證嚟㗎嘛，係咪先？咁你就自然會draw咗好多嘅其他啲唔知道我哋嘅 MHK 啊，唔知道我哋低俗頻道啊，唔知道我哋鱷魚啊，唔知道我哋嗰啲台係啲咩嘅，其他嘅一啲嘅網民都會留意我哋嘅呢一個嘅台，咁而之後就可能會，咦幾好笑喎、啊，呢、這個節目係幾好睇喎、啊，咁啊再揾啊其他啲節目去睇啊咁樣嘅依個情況。咁啊咁，其實教主都有曾經同我講過啦，即係 content 係最重要啦。咁所以我一直喺呢一方面咧，我都會諗喺點樣可以去突破。咁其實好老實講，而家咁當然係網台界已經係唔同以前咁樣話一個 platform 有好多唔撚同嘅呢一個節目。咁其實基本上而家都已經係亦都係好轉變咗啦。咁其實就已經冇話一個嘅 platform 有好多嘅節目呢種嘅打法，取而代之嘅咧就係每一個人個人化嘅一個嘅 channel。咁啊，個人化嘅一個嘅 channel 咧，就係你就係你啦嚇。譬如你係閪姐啲美食家，咁你如果你有做閪姐啲美食家嘅 channel 咧，就係教人哋點樣去煮嘢啊，你點樣去買餸啊，點樣去食好嘢啊，點樣評論啲嘢好唔好食啊，講一啲嘅飲食文化，又或者啊睇下啲鋪頭啊邊間嘢好食啊，同啲鋪頭老闆傾下偈。咁你成條 channel 咧就已經係變咗咧。你好個人化，你自己呢個人係代表咗乜嘢嘅呢一個嘅 standpoint， 然後你乜呢個 channel 裏面就揾翻關乎你嘅 character 啦，你嘅愛好啦，你代表嗰種嘅價值啦，你中意喜歡嗰種嘅 substance 啦，咁而喺嗰度咁樣去睇，咁所以即係譬如 MHK 其實就會比較就係奇怪少少，因為喺我哋嘅 channel 裏面咧，我哋仍然係保留咗有以前嗰種網台嘅特色，就係百花齊放啊，多元化。乜撚嘢類型嘅節目都希望都盡量包容都有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已經係有啲嘅改變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其實都仍然係以香港文化、香港保育啊、香港議題為主，咁啊即係喺依一個嘅 topic 裏面咧，然後我哋就唔同嘅團隊一齊去 fit 落去，咁而都進化咗咁耐啦，咁我其實都有啲嘅妥協，就係喺整體嘅依一個 channel 就以我為一個嘅 anchor， 然後帶唔同嘅手足一齊喺唔同嘅 topic 裏面咧就去發揮，咁所以喺依一個嘅大方向之下咧，就近似翻而家嘅依種個人化嘅依一個嘅 channel， 單天保至尊睇一個人明星一條 channel 咁樣，個人係代表咩就睇死你一條嘅 channel， 而唔係話即係哇有咁多唔同嘅類型嘅呢一個嘅節目係一條嘅 channel 嗰種嘅打法，咁但係我就係變咗，即係仍然以我為主，但係我集合唔同嘅人一齊去為呢條嘅 channel 裏面咧加添一種嘅香港嘅 element 嘅做法，咁啊個 evolution 就會變咗咁樣。我諗如果大家有了解翻係我哋以前 MHK 同而家嘅一個對比咧，咁你知道話我打橫橫向。每日就八點到十一點三個節目係嘛？咁其實一個嘅 platform 每日為唔同嘅類型去，有好多唔同嘅人係嘛？好多唔同嘅主持。咁但係依種嘅做法，你就會好勞民傷財啦 ，expenses 好多啦，人多口雜啦嚇，又要 people management 咧就會好辛苦。咁帶上嚟嘅時候咧，你 run 嘅一個 station， 你唔係 run 嘅一個 YouTube channel。咁而家我就將兩樣嘢就係去 streamline 咗，變咗唔同。咁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咧，我哋盡量做我哋嘅節目咧，都盡量多元化。咁其實教主佢哋賣 radio， 我記得都有一段時間咧，佢都曾經會有係有品酒啊，又有一啲講香港故事啊，咁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主持上去講嘢啊，咁樣盡量都多元化。咁我諗呢個就未必係關教主落手落腳。 佢自己會做依一樣嘢。咁啊，咁啊，教主仍然當時會即係會做翻個鬱敏踩場嘅依一個嘅節目會多啲。咁啊，其他應該交俾阿梁錦祥咧，佢自己去 handle。咁我自己睇點解即係依一方面會，咦？其實佢都盡量做緊好多元化嘅依一個嘅做法咧。咁而點解依個梁錦祥咧做唔起咧？咁我諗同阿台長佢自己個人係唔係一個嘅 creativity 底嘅人出發有關，佢可能係一個嘅報人，一個媒體人，但係唔係一個創作人。咁所以有好多嘅情況之下咧，佢可能會個market insight嗰方面咧，就會比較揸得唔夠緊。即係如果你問我，我一個好坦白嘅一個嘅意見。咁又或者即係我同佢哋都有同一個嘅問題，就係、是、就算我哋揾到一個好好嘅一個嘅 topic。咁係咪咁容易揾到一啲啱嘅人去做呢一個個節目呢？係咪咁咩？始終你又唔係話即係電視台話有藝員訓練班，有人教你發音要標準，唔好咁撚多懶音，係嘛？又要幫你寫曬 script， 又有監製，又有編導，有資料搜集去砌一個節目。喂，網台做一個節目都係維維維係嘛 ？One man band 係嘛？你話哦，俾個時段我，咁我自己要諗我要講啲乜鳩嘢，咁啊準備好曬，去到個台度喎，咁啊 operator， 屌你咩？你有冇片播？冇片播就影埋你大頭，就講足三十分鐘咁啊完事咁樣。咁所以好睇嗰個嘅人嗰個嘅charisma 啦，個氣場啦，佢講嘢嘅技巧啦，講故事嘅技巧吸唔吸引啦，或者冇嘉賓啦，就會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少啲心機擺落去，或者少啲堅力咧，其實你嘅節目就會好鳩悶啊！咁同埋亦都去諗咯，你即係要諗你個 platform 裏面可能你睇開嘅，原來個個都係中意睇啊教主孖債人嘅，屌政府嘅，咁突然之間你講啲品酒節目喎，咁原本嗰扎嘅老友記係嘛就會唔會睇呢？系嘛？咁你冇得同我講啊？屌，我即係我邊有心機飲酒啫？係嘛？咁啊，即係點解你同我講靈異節目？我都唔係睇開依啲嘢嘅，係嘛？咁你同我講依啲，我唔中意，我真係睇時事喎。咁你可能又會同個 target audience 或者你原本個基本盤嗰啲人個品味又有啲唔同喎。咁我諗依個咧都係好影響節目嘅依啲嘅收視啊、反應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我始終都覺得咧，即係前台長啦，咁啊梁錦祥，可能喺依一方面裏面咧，佢啲 market 嘅觸覺啊，或者去揾人啊，或者某一啲嘅execution 啊，其實就可能就係、是、少咗嗰種噱頭啊、堅力啊，同埋有時就好學術啦、啊。咁比較整體上嚟咧，就係、是、嗰個 entertainment level 咧就係唔夠。因為我當時始終去諗緊呢一樣嘅嘢，就係如果即係喺個網台界裏面個個都講緊政治啦，個個都講啲嘢咁撚 serious， 我哋點都要令到啲 lay harder 啲。嗱，唔好有冇政治節目，一定會有，咁但係就希望個比例就唔好咁強，係嘛？咁所以當時我哋其實睇翻喺2019年嘅社會運動之前啊，我哋嘅講一啲嘅政治議題嘅，其實同我哋嘅 entertainment 嘅或者資訊性嘅一個嘅對比咧，係講緊係六四左右，40% 係政治節目。60% 係娛樂啊，同埋資訊節目會為主。咁我諗，如果以一個嘅原本100%都係講緊政治評論嘅一個節目咧，咁而佢哋嘅 audience 會唔會即係會接受到即係如果有啲嘅節目係比較 informative 啲，但係如果你嘅節目主持人唔夠 charm， 或者唔夠有趣，或者嗰啲嘢出嚟唔夠過癮嘅，咁佢哋有冇覺得唔好嘥時間睇第二啲嘢好撚過啦？會唔會又咁樣咧？即係依個都係一個要考慮嘅一樣嘢嚟。咁我所以咧，即係都有時即係喺依一方面裏面我都會警惕住自己點樣個節目個 development 嗰方面要點樣去盡善盡美啊？雅俗共賞啊，希望可以就亦都可以有啲機會就預咗輸噶啦，唔好輸得咁慘啊！即係三四百 kick view 咁啊，真係好撚收家噶嘛！起碼一啲嘅其他一啲主持人咧，我俾佢嗰個嘅情況就係起碼都三四五千人嘅 kick view 一集啦，咁樣咁即係你去唔到一萬都去到三四五千，咁我都算係咁啦，咁樣咁即係當時就係咁樣嘅一個嘅 beefing to 佢哋。咁但係始終好難搞嘅。原來到最後我去 find out， 原來佢哋真係跟人嘅嚇，跟嗰個主持人有冇 charm 或者講嗰啲嘢過唔過癮，跟節目。咁所以喺而家嘅依個情況之下咧，你個 YouTube channel 裏面咧，你就當一個 shop， 但係裏面呢就有一啲嘅固定嘅一啲嘅餐固定嘅產品，咁係真係有啲人會捧場，你就每一集呢你就將呢啲餐同埋產品呢就做好佢。咁有時你就可能會 launch 一啲季節限定啦，咁即係睇下會唔會人哋會鍾意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人哋唔鍾意呢就早啲呢就抌咗佢走啦，即係換個第二啲啦，係咪？就千祈呢就唔好夾硬就為做而做，即係個別小眾三四五十人鍾意食嘅，咁你就無謂啦，即係整返啲大路啲，等多啲人去。咁而家個情況呢即係競爭好白熱化，係咪？咁所以呢唔好話冇新嘅 experiment， 但係試咗唔得呢就真係要轉換，要轉一啲即係去啱返啲方向。咁其實你而家你睇老一做第三台呢，所以第三台我都不停去試緊一啲嘅 topic， 譬如喔、哦、煮餸嘅我知道去到最盡都係可能係四五千人去鍾意睇我煮餸。但係當我講奇案係鬼故啊或者營運首期啊，呢啲就會多啲人去聽㗎喎，可能每集可能會萬幾二萬幾人啊或者三萬幾人啊咁樣。咁我就會喺呢一個個方向呢就係會希望可以吸返多啲嘅客，多啲鍾意睇呢種類型客就去聚返喺呢一個個 channel 裏面。咁啊我就好記得啦，即係我都盡量好希望有機會可以報答教主啦。咁喺合作嘅過程裏面，咁即係有時教主會上我哋節目啦。咁教主有時唔方便啊，或者去咗浮啊，或者係有一次係佢病咗啊。咁我哋 MHK 嘅同事呢就係我啊、啤梨啊、林康正啊、同埋亨利啊，咁都會好成日都會義務咁去上去嘅節目裏面呢，就幫佢撐場啊，幫佢頂住啊咁樣。咁呢個咧就係當然係我希望可以即係幫翻教主手啦，或者喺我哋即係之前得到佢咁多嘅扶持啊、advice 啊各方面可以幫到佢哋做嘢啦。咁最慘有一次咧，我哋兩個台去搞一個節目，就係有陣時係2019年嘅一個嘅節目嘅立法會叫選兵節將。咁啊，選兵節將就即係因為攞個諧音，我喺我改嘅，好似係我改定係亨利改，喺我改嘅。如果係選就選兵就係選民個選，節將就係贏嗰個大節嚇個將。咁呢個節目個就同阿諗住咧就喺阿 My Radio 嗰度咧就係做嘅。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會訪問一啲嘅候選人啊，佢參政啊、政綱啊，或者 predict 個選情係點。搣咗兩集定三集。屌喇聲撲你個街，你個冚家產林鄭月娥就即刻就將呢一個嘅立法會選舉，因為疫情又好乜撚柒都好褪一年唔撚選住。咁之後節目呢就做咗幾集呢就間山腰斬咗啊撲街頂你個肺。咁合作就好少咗呢啲嘅機會。咁我都記得就係上個英文踩場啦，都有幾次啦，因為教主嗰陣時有唔舒服啊，有病啦，又要睇醫生啦，即係咁要休養。咁梁錦祥就亦都揾咗我哋上去嘅，咁我同阿亨利都有輪流咁上去。咁我最記得有一次上咗去嘅節目之後，我都拗緊曬頭啊，梁錦祥你咪傻撚咗啊！突然間同我講，完全冇 get 過 consent， 或者係完全係冇同我之前單聲過。啊！我如果想同你打場，做乜撚嘢？你同我打場，屌打撚死你啊！屌你，同你打場，係嘛？咁你一同我打場，我做咩同你打場？喂，你又打拳啊？係啊，咁我想同你打場，咁我哋打場，跟住籌錢咧，幫我哋兩個台咁樣。咁我喂大佬，你真係 catch me out of the blue 係嘛？即係我第一我都屌你，我真係我係咪應該要答你 yes 咧？定係答 no 咧？定係點咧？如果答 no， 好似會唔撚俾面你咁樣；答 yes， 我諗緊，唔係我又唔係好撚熟你。咁我如果熟嘅人咧，或者係我識嘅人咧，我都唔中意同佢 sparring 或者係打，因為有時即係整親嗰陣時，呢啲唐人啲心地狹窄，一間整親你又好，就屌你俾你嬲鳩我，唔撚出聲，咁我撲街。又或者撲你個街，我俾你打親咁，我自己都冇撚理由回頭噶，即係贏你就屌你老尾係應該嘅，輸俾你就屌你老尾就陰公啦，撲街啦啲仔，係咪？我冇撚理由同你打，點都唔會同你打啦，係咪先？咁你問你上嚟，我會覺得嚇傻撚咗啊！你問啲咁嘅嘢，我就覺得好緊奇怪，即係有時我真係拗緊曬頭啊！台長，你做乜撚嘢？講啲咁嘅撚嘢。咁所以我當然就喺個節目裏面，大家我唔撚記得係邊一集英文踩場，你自己揾翻重温翻啦。咁我都冇撚理佢啊嘛，冇唔打啦，即係唔做呢一樣嘅嘢。咁我唔知道，即係佢自己嘅真實嘅一個反應係點啊？佢為咗製造節目氣氛咧，就係佢真係真意想揾我同我打場定係點啊？佢知道我中意打拳，因為老實講，我唔係打得好， 咁我自己話打拳，其實即係啲 sparring 我都唔係中意打一塊俾冇整親人嗰啲。第一我唔係上緊擂台，第二我係平時去打，我只不過係希望可以鍛鍊我啲身手啊、個反應啊、個氣啊各方面嘅嘢，就同埋有啲學一啲嘅智慧啦，唔係真係話要嚟我哋打交啊咁樣嘅依一個情況。咁所以我就好越即係喺個節目裏面都 say 咗 no。咁啊，依一個樣嘢我就覺得阿台長有啲奇怪。另外第二樣嘢有啲奇怪嘅咧，其實我都有，又都喺節目裏邊，我有講過係幾老土佢有一樣嘢。咁嗰樣嘢係咩嘢咧？就係當時即係死撚咗條柒頭嗰個撚樣叫做老表。咁呢個撚樣就即係我都唔想再講多講佢啦。咁咪柒頭一件，抵撚死嘅冚家產，係嘛？即係挑撥離間啊，搞事搞非啊，即係是非做人情嘅契弟，網台屌啲咩菠蘿雞。咁啊，當然佢死咗，咁我呢啲咁喜怒形於色嘅人，我梗係拍手掌開香檳恭喜曬，屌你咪你，屌你咪生 cancer 死得好啦，咁撚樣係嘛？咁當然就有好撚多人會借呢一個嘅機會裏面話我涼薄啊，話我冚家產啊，話我衰人啊，撲街啊咁樣，咁佢都死咗啦，你做乜嘢咁撚涼薄？我屌你到尾閪！我佢如果佢再生嗰陣時，我屌你俾我揾人打直佢咁又或者我閪啫，佢死撚咗，屌你俾天收佢咁啊！屌你俾佢等你抵得死咁啊！好撚開心，我唔然佢一個唔中意嘅人係嘛？死撚咗而我表達我自己唔中意佢，好撚開心。而家屌你老母笑逐眼開咁都唔撚俾，屌你老母做人做女咁撚奔走同埋刻意，即係咁撚辛苦，梗係睬你死婆啦係嘛？咁即係當然亦都有一啲佢有一啲嘅朋友就係買 radio 嘅一啲嘅支持者，咁即係當然就對我口珠不伐啦，咁即係亦都會喺節目裏面屌柒我啦，咁借買 radio 個平台裏面就喺節目裏面孖叉我啦，咁當然一個叫世姜戇鳩人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叫做姚冠東嘅冚家產啦，係嘛？咁呢兩個撚樣咧，咁就喺不停喺個買 radio 嗰啲 platform 裏面咧就公器私用，咁呢啲係完全冇公共性。咁你喺 Facebook 裏面打飛機屌柒我嚇，或者你喺自己嘅 Facebook 裏面開 live 屌我，咁我都冇乜所謂。咁但係大教主唔喺度，咁然後跟撚住你就借用撚咗賣 video 一個去屌政府、屌高官、屌中共嘅 platform， 然後跟撚住因為私怨嘅問題，你屌你老闆走嚟屌柒我，咁我仲撚咗霸撚咗賣 video 嘅呢一個嘅空間嘅呢個時間去做啲咁嘅屌發泄自己對我不滿，咁咩做？咩作為台長咁，我哋仲幫緊教主，即係喺佢唔舒服嘅時候，而助緊你哋嘅 platform 係嘛？即係你竟然可以俾到佢哋咁樣去做，咁我覺得你唔睇真面都睇下佛面啦，係嘛？即係大佬啊，即係你唔論我有幫唔幫過你都幫呀，頂撚咗一刀啊，係嘛？好似呢一個嘅食神啊珍姐咁樣係嘛？咁即係喺咁我都拗撚曬頭，喂你作為一個台長，喂呢啲完全冇公益性、冇公共性，屌你老尾喺借個節目裏面發私怨屌我幾集，你哋都點解你唔會撳停佢，俾佢屌你咩咁撚樣去繼續去嘈嘅咧？仲跟撚住喺個internet 裏面咁樣去傳，咁當然你會繼續鬧咯。知撚到我熟悉我嘅人，當然就覺得佢哋戇鳩同埋老撚土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你作為個台長，點解你會做啲咁戇鳩嘅做法？真係當然係言論自由，咁但係個關鍵係你係咪應該都要有個節制嚇？要啲人喂大佬，你嘅節目裏邊嚇唔係我係做依一樣嘅嘢，你擺喺個依一個 platform 度同埋 radio 係咪搞到好似啲人以為我哋同依個 MHK 唔妥，即係有呢啲咁嘅風風雨雨，亦都係一個喺大局上面係唔應該咁樣去做嘅做法咧。咁樣畢竟都係大家都係有台。咁呢一個我諗，我唔知係咪喺個節目裏面即係發個老屁啦。咁啊，教主即係後屘身體好翻啲，都即刻約我出嚟有一次就係去喺佢青山道一間日本餐廳裏面食飯，請我食魚生啊，又飲酒啊咁樣。我當然唔會怪教主啦。咁但係教主亦都冇將件事擺上口嘅。咁但係我當然知道佢老人家背後佢點解會咁樣去做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都覺得教主好好嘅。即係其實佢亦都所以唔需要理呢件事。咁但係可能佢亦都明白到即係了解我哋感受。咁但係所以即係每次而家，我哋雖然即係散咗喺唔同嘅地方裏面，我都希望每一年都有機會可以去台灣探探佢。咁當然更加希望有機會啦，即係將來就喺香港嘅時間，大家一齊可以出現，係嘛？喺香港嘅地方裏面，我哋就可以 請佢上去喺姐姐美食家做嘉賓啊，請佢食嘢啊，同佢一齊去食雲吞麵、食平啊。阿姐，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心願嘅，就可以同阿教主有機會可以做一集嘅大院有樓，咁就係講下佢辦報嘅一啲嘅個人嘅經歷啊，搞天狗日報啊，係嘛？新聞界裏面啊，龍門鎮啊，係嘛？啊！嗰陣時啊，佢嗰、那個夜晚做商台嘅節目嗰啲 experience， 咁呢一個都係全部一個香港人應該要有嘅一個嘅經歷嚟。咁我當然我而家就唔想啊特登啊走去呢一個台灣裏面，捉佢咁樣做節目去煩鳩佢啦。咁啊，即係始終年紀大老人家，我都唔想佢嘥咁多時間精神啊咁樣。咁但係諗下啦，我都有希望即係希望有嘅呢一個嘅機會嘅時候，都可以邀請佢做一集嘅大院一樂去講講呢一樣嘢，或者係出年有機會如果去台灣嘅呢個時候啊，早啲同阿教主講，我有啲問題想問佢，咁啊等佢準備一下，咁錄一集嘅大院有樂都好嘅。咁啊，第一即係我唔介意，我想阿教主唔會介意我碌佢卡。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是、我諗阿教主都好想即係會唔介意，即係將佢一啲嘅個人嘅辦報啊，喺媒體裏面嘅媒體人嘅一啲嘅 experience 同大家去分享，咁希望有機會都可能同大家做到呢一個嘅節目嚇，咁啊即係我亦都滿足咗自己個人嘅一個嘅 bucket list 啊，希望我依一個嘅做得到。咁第二個我即係當然好好感激嘅朋友就係、是、當然係阿翁靜晶小姐啦。咁啊，翁靜晶小姐同我做過兩季嘅呢一個嘅佛門警訊。咁我點樣去認識翁小姐咧？就係喺My Radio 嘅台慶裏邊，咁啊揸咗牌啦，互相介紹咗啦，咁啊，亦都知道佢去追擊一啲嘅佛門嘅一啲嘅騙子啦。咁我哋嗰陣時都亦都喺我哋都有自己有做過啲捉假和尚啊各方面嘅嘢。咁我亦有捉過一啲嘅假乞衣啊，咁樣喺呢一方面大家就好志同道合。咁我就即係當然硬著頭皮啦。咁我就諗啊，有機會，咦，佢自己都成日都有啲佛門警訊嘅喎，咁但係佢哋就好冇一個 platform 去發布佢啲嘅新聞啊，一啲嘅消息。咁不如我即係厚住面皮去敲下門，同阿翁小姐講下啊，即係不如我哋合作做一個嘅節目啦咁樣。咁所以我就首先喺藍皮書裏面就訪問咗阿翁小姐先。咁嗰集啲 rating 當然又好好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即係大家做個節目之後啦，咁翁小姐就覺得我哋就好有幹勁啊，或者係我哋都傾得到偈啊。咁啊，即係都有牽就喂，第時有冇機會可以再上你哋嘅台裏面有節目啊？你可以隨時揾我哋噶咁樣。咁當然後尾亦都有先人夜話有請過翁小姐啦。咁後尾我就真係卒之就同佢講，不如我哋真係做佛門警訊啦，叫人哋認識清楚，唔好信啲假和尚啊，唔好信啲沽名釣譽嘅撚屌高僧啊。咁當然我節目裏面唔同佢講粗口啦，係咪先？即係俾人哋知道佛門裏面一啲嘅藏污納垢啊，即係唔好亂咁捐錢輸身家啊。咁喺個節目裏面我覺得好好玩嘅，因為對我嚟講咧，其實咧。經佢嘅口裏面，我更加認識一啲嘅佛門嘅一啲嘅智慧，而我 find out 咗天主教嘅好多嘅教義咧，其實同佛門好近似嘅。即係點解嚇？即係喺佛門裏面啊，尼姑個 status 好似低過啲和尚，我哋天主教又好似啲神父個 class 又高過啲修女喎，咁樣嘅喎。咁有好多嘢都好近似嘅，即係有啲嘅規矩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有時啲人話咧，阿耶穌咧長大嘅時候咧，有段時間就唔見咗，突然之間翻去依一個嘅耶路撒冷嗰陣時係點解咧？因為其實嗰陣時個三王來朝啊，其實就係佢係佛門一啲嘅在世靈堂啊嘛。咁然後咧就掟佢翻去咧，就係去印度啊、天竺啊嗰啲地方裏邊咧，就學習嚇。咁然後跟住咧學成之後咧，咁佢咧就走去依一個嘅西方傳教啊咁樣。咁有啲人係咁講啊，咁啊，即係咁啊，唔好意思啊，耶穌哥，我都係提翻坊間裏邊啲嘢講，咁當然我信你係真主啦，係嘛，同埋天主係嘛，三位一體係咪？咁啊，即係我亦都啟發咗對人生好多嘅一啲嘅哲理，佢人亦都 mild 咗、隨和咗嚇，咁啊喺佢身上面學咗好多嘅嘢，咁當然阿翁小姐做。奇案咁啊，更加有一手啦，係嘛？即係響曬朵喺我身上面，我都係喺佢身上面學嘢，咁啊而發展我哋個 spin off 出嚟嘅香港奇案。咁所以咧，即係喺兩位嘅前輩嘅身上面咧，真係學識咗好多嘅嘢。咁而喺做佛門警訊呢個節目裏面咧，有兩個事件，我覺得係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翻以前嘅一啲嘅歷史嘅。 第一個就是當時啊總理啦、啊、史提啦，就同埋賈茂俊，如果冇記錯，就走鬼咗去北角咧，就係睇嗰啲撚屌點樣去放生啲海鮮嚇。依、啊、集嘅鳳門警訊咧，我覺得係好鬼死有趣嘅。咁雖然唔係我同阿翁小姐一齊去做啦，咁但係咧，即係你我哋行一個鏗鏘集啊，東張西望式入侵咗去嗰個嘅放生法會。咁然後咧就了解佢哋點樣去坤人啲錢啊，點樣去運作啊，點樣去即係買海鮮去海上面去放生啊，然後下邊有冇人兜翻住佢啊，如此類推。咁呢一個就即係喺做起上嚟嗰陣時候，我覺得佢好警世之餘，亦都係將某一啲嘅社會嘅一啲嘅神棍嘅做嘅所作所為咧，就暴露於世。咁我諗對佛門又好，對一啲嘅佛門子弟又好咧，就有一個啟發性同埋一個警惕性嘅呢個作用。咁另一個就係好撚有趣嘅，就係幫動物咧就係歸依，呢、這個又係揾問柒嘅。咁啊，教貓俊咧同埋阿俊星老闆娘咧就係帶咗阿台長，咁啊就走咗去參加呢啲嘅佛門嘅出家儀式。咁而當時阿台長咧就有一個佛門嘅綽號，就食即係佛門弟子全部姓釋啦，即係釋迦牟尼嘅釋啦，就叫做聖賢，釋聖賢啊，聖就係聖愛嘅聖，賢咧就係出現嘅賢，釋聖賢啊，即係就好睇叫聖賢大師、聖賢居士。呢只貓咧就有一個嘅佛號嘅，咁又笑緊到咔咔聲。咁啊，當然我就好記得即係後屘啊，即係。阿、啊、翁小姐，即係第二季最尾嗰陣時，咁我哋都喺約咗喺西環一個嘅公園仔裏面咧，就是、做一個外景嘅一個嘅錄影。咁啊，當時佢husband 阿 Son 咧，咁亦都係監場嘅。咁啊，等佢錄完之後咧，就同佢就一齊離開。咁我好感激佢哋嚇，即係幫我哋嘅台 generate 咗咁多嘅 publicity 啦。咁亦都多好多嘅新嘅朋友都係睇一個嘅啊佛門警訊。咁所以就喺我哋創作。或者我哋創辦 MHK 嘅過程裏面咧，咁呢位兩位嘅前輩咧都幫過我哋義無反顧，一蚊都冇收過。尤其是阿翁小姐啊，同我哋合作係嘛？當然我請佢唔起啦，亦都請佢唔喐啦。咁全純粹係拍膊頭義務嚇，唔會同你計較金錢上面嘅嘢，亦都唔會話啊，你班友仔即係借我攞咗咁多 publicity， 你應該嚇、啊、即係有冇啲咩表示？冇，完全都係冇呢啲嘢。當然佢都絕對唔需要呢啲嘢啦，係咪？咁我即係當然。梗係有請佢食飯啦，係咪？咁啊，即係依一個就必然嘅事，咁就係做翻一個 courtesy。咁但係佢完全係義務性質嚇、啊，即係拍膊頭認識，做咗咁多集，啊、大佬嚇、啊、居馬費都蝕埋。咁、啊、但係佢有時就會嚟我哋觀塘嘅地方啦。咁有時我會就佢去康樂園嘅地方同佢去錄影啦。咁通常咧，我就即係會一埋手就約佢錄幾集，咁亦都唔需要佢走嚟走去咁辛苦。咁所以我就會定一啲嘅諗法，一啲嘅 topic， 然後經佢過目，咁由佢跟住咧就覺得 OK 啦，可以講啦。咁或者佢俾一啲嘅資料我哋咧，咁我哋就可以再 modify 咁去合作。快人快語係嘛？高手過招嚇，冇拖泥帶水，埋位就起佢。就算有時佢唔舒服啊，一見到個鏡頭啊，佢自然就即係揮灑自如。咁即係始終係食完光幕飯嘅人咧，就有另外一種嘅energy 嘅，就算平時借下借下，一埋手見到個 mon 就屌搞緊點食碗面，咁所以喺佢身上面亦都學到一個專業做節目主持人嗰種嘅氣場啦，那個 attitude 啦，壓場啦，係嘛，談吐得體啦，轉數要夠快啦，要有激有 gag 啦，係嘛，跟住即係同佢有 punch line 啦，即係有啲笑料位啦，佢亦都接到招啦。咁你亦都要同佢做嗰陣時，你亦都唔好咁戇鳩鳩，我成日喺度餓足一場啦。咁你都要有一啲嘅反應。咁喺一方面裏面就會啟發咗一啲嘅小宇宙，咁啊令到我功力有所提升。咁啊，如果你問我咧，就似咩咧？就似啲武林高手係嘛？即係大家息息相識。咁啊，佢亦都嚇，即係見到係啲後輩係嘛，指點你兩招，咁你喺身上邊啊，即係完全受用。咁啊，所以得人因果千年記。咁啊，依集嘅依一個嘅舌到空虛，十年血淚史，係要多謝兩位嘅前輩咧，喺我一直嘅奮鬥嘅過程裏邊咧，幫我哋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把。永遠記得兩位嘅依一個嘅支持同埋勉勵，咁希望祝兩位嚇就身體健康、生活自在嚇、稱心如意嚇、百無禁忌。好，咁啊，今日係咁多嚇，再過多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 唔做得呢啲委員會嘅，仲有啲法案委員會又係。 邊有人報道你啲法案委員啲嘢啫？喺度傾緊啲修正案，逐條逐條嗰啲 CSA 喺度傾，係嘛？政府又回答你文件來來往往，來來往往，所以我遲啲要出一本書，又可以八百頁嘅，就係、是、講我即係、就是、我講議事規則嘅，即、就、係、是、你作為一個議員喺議會裏邊，你議事究竟係做乜嘢咧？佢唔係守則，就是、個即係、就是、rules and procedure 牽涉到嘅問題，你明唔明啊？譬如話我哋提修正案，然後主席咧就話：誒、哎，你呢個係唔符合嗰個議事規則，咁你帶翻嚟俾我。咁但係佢要寫一篇好長嘅嘢解釋喎。咁我又寫翻一篇好長嘅嘢去回應佢喎。嗱，我將呢啲來來往往呢啲信件同埋講嗰啲條例嗰啲喂係好差悶，但係呢本係天書嚟嘅。 有冇 appendix 啊？即係你以前 留有，梗係有啦，全部有曬。 係好啊，抽出 嚟。譬如我嗰個版權條例，淨係版權條例可以出一本書。咁大家知道究竟個要害嘅地方喺邊度，係咪？咁而家大家都喺度噏啫，噏一下又唔記得咗啦。總之要反對啦，有啲人覺得係嘛？咁但係究竟係啲咩嘢嚟嘅？咩 fair use 究竟係咩概念咧？全世界都有嘅公平使用，係嘛？即係你可以用人哋啲即係即係你唔係侵犯著作權嘅嘢，你可以攞佢部分嘅資料係嘛？或者片 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即係我自己即係幾廿年來，我哋真係好清楚嘅。我同阿鐘又識幾廿年啦，阿基又係深水埗。一個深水埗區議會的票就已經夠當一個立法會議員噶啦，即係你民協係好犀利嘅嚇。咁好啦，即係而家基又落咗嚟啦。阿鐘街工，街工同民協有好多地方相處，佢都係基層街坊，你明唔明為主嘅？所以佢哋有佢嘅基本盤嘅，老實講。不過而家喺咁嘅形勢底下，嗰個基本盤不足以去當選一個議席嘅，基本上已經係。你明唔明？佢嗰啲即係街工嗰啲街坊，佢識鬼你咩初選咩大佬？佢點會投票啫？佢根本唔識你嗰套制度係咩嚟嘅，佢淨係認佢人，認佢街工嘅招牌嘅啫嘛，大佬你落去葵青你就知道㗎啦，係咪？即係我哋好清楚嘅，嗰啲街坊好熱情嘅，嗰啲老街坊啊，有一扎咁嘅人，但係佢個數目係不足以，而家係不足以去。即係令到你當選一個議席嘅，我亦話俾你聽，而家係咁樣嘅情況，係咪？所以阿鐘即係上一屆就走去超區啦，你明唔明啊？咁人哋計嗰條數嗱，咁你揾你嗰啲後生仔又贏唔到啊嘛？你明唔明啊？就係咁樣，所以而家你即係 沒有，我想答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即係、就是、你咁熟，一定知道啦。點解2016年我要走小選超選咧？ 其實我係唔諒解嘅，我覺得喂你左翼噶嘛，你同我哋， 因為 你又反對嗰個功能組別同我一樣， 係咪？你真係選咗功能組別咧，就已經就有咗個話，即係要揾咗人接班咯。就係整個出進就超選俾我個同事上去新界西上嘗試下選下咁樣解咯。呢個就係一個即係2016年我已經開始有個咁嘅即係所謂換。 其實我所理解咧，中嗰屆即係完咗之後選完超區，佢係唔會再去選立法會嘅啦，即係直選佢唔會選嘅，因為你交代唔到啊！即係我第一個就要攻擊佢噶啦，佢同我一齊喂提反對票噶嘛，2010年。 下美金，即係唔明，即係你好慘啊！你呢啲自由黨，唔係，所以佢嘅依一個 Democrat 係民主黨，佢嗰啲嘅區份咧，全部都係咁樣嘅。 我諗加州嘅情況，吳敏國話都好相似，所以嗰啲露宿者嚇真係好威嘅，屌你真係啊！而家就係啲居民驚佢喂，你住喺政府呢啲所謂即係庇護中心 ，OK 係嘛？或者中途宿舍又冇得 whatever 就係呢啲啦，咁你左交政府就中意咁樣啦，所謂係嘛？ 但最陰公就佢唔強制佢哋解讀 啦。我覺得即係如果喺個即係譬如話呢啲民主黨嘅政府佢個政策咧，嗰啲啊 social democrat 咧，佢做呢種嘢就好合理嘅喺佢嚟講。咁但係問題你話配套先得噶嘛？我記得我有一年咧去即係立法會咧暑假有啲考察噶嘛，咁我哋去考察即係嗰啲貧窮問題嘅。咁其中去一個地方咧，係唔應該會有貧窮問題嘅，就叫做日本。日本咧就從來冇貧窮呢個概念嘅，喺戰即係戰後，即係當經濟發達之後嘅。咁但係佢嗰個泡沫爆破，經濟泡沫爆破到而家都翻唔到身嘅。 30年。 咁所以而家開始咧出現即係其實早10年嘅十幾年有嘅咧，叫個啃老啊，國語叫做 啃老族 啊，啃老一族。屌40幾歲住喺屋企嘅，你知唔知啊？咁啊食老豆老母嘅咁樣，咁佢上一代大把錢。有一啲咁嘅人嘅，係咪？ 呢啲就係濕咗嘅聖水啊！係 啊， 聖水 灑咗好多下。 皈依咗啦！ 佢叫阿聖賢。 聖賢係聖賢，聖賢你好。 紅魚啊，紅魚啊，點食噶？紅魚係 正啊，清蒸啊，唔使講啦。我講你因為咧，嚟咗礦山就唔講咩，即係雖然我屋企我媽就蒸肉咧，大家我哋咧就送佢出大海。你哋啊，往新正口啊，好嚟好去啊， 未死 啊，我屙到落啊，胡骨大自然啊， 下世唔好做魚啊， 呢個就係佢嘅創魚啦，好多河撈， 哇，真係好多， 一掟 落 去咧，一 齊 往 沙發 上。 食人倉嚟 啊 嘛！呢啲 屌。但阿師傅，但係你真係分曬輪喎，真係。 前面一條流曬放曬落去，先至放嚟啦。一條都流曬落去。 哦，明啦。 老婆， 但係你 放幾多錢都好，放曬為止。 我知，但係你流上嚟嗰陣時咧，就將佢分咗輪先啦喎。哦。好大工程嚟喎！你個湯我拖翻嚟，裏面有乜嘢都有噶嘛？ 係啊， 係咪先？ 我一陣就唔得嚟，我俾你放嘅時間三秒埋聲，一齊放啱啱都有。 哦。 是不是 你講嚟聽下嚇。 咁今次total 就有唔得八個定係九個，即係後屘越嚟越多咧。 係。 咁就揾咗叫阿 Ben 咯，阿 Ben 我哋同事啦， 喺我哋嘅其他節目都有做過主持啦。咁佢都想係即係中大學生啦，想係參與一下。其實上一次佢都有嚟，但係上一次佢係觀摩嘅。咁今次咧，佢係直頭係雖然第一佢講明，哎呀，事後我唔要去差館咯，我驚有麻煩啊嗰啲。話你唔使驚。 阿 Ben 係咪就外籍人士啊？ 是 啊， 澳洲人嚟 嘅。咁佢今次就大家就一開始就喺中環地鐵站就分工合作啊，邊個負責俾錢，邊個係負責拍嘢，邊個係負責跟住佢佈住佢。咁我哋八九個人分工合作，因為我哋都係已經係有收到線報嘅，就有兩個假和尚就已經喺蘭桂坊啦，好早十點鐘就已經出現。 錄咗現啦，係。咁我記得嗰晚你哋係錄完節目，大概係九點零鐘嗰度都係，係咪？ 嗰晚我哋成十點。即係錄完係十點鐘先出發，十點半去到中環。咁我哋決定咗去到蘭桂坊，一發現咗假和尚咧，就兵分兩路嘅，就跟住佢哋跟到咁上下就報警噶啦。即係俾曬啲錢啊，佢又兜售啲嘢俾我哋之後咧，就報警噶啦。不過咧就唔知點解，我哋就十點半行上去，十點八十點夠啦。哦，即係哎呀！啱啱就有一個嗰線人啊，就哎呀，嗰兩個假和尚啊，一個喺呢度，一個喺隔離街啊，即係蘭桂坊都係嗰兩條街嘅啫。 嚟嘅係你點樣去面對人生一啲必然嘅嘢，好似生老病死係講得比較多。咁但係你睇見道教咧，其實佢就係向往於長生，係佢追求一個長生，佢就冇咁去面對呢個死係必然嘅結果。咁所以大家嗰個修練嘅出發點係唔一樣， 唔一樣 係啦。 明白。都即係有時咧，我出外景啊，即係我去拍一啲香港唔同嘅大小廟宇啊。咁我有時都搞唔清楚究竟邊個係道教廟啊，定係佛家嘅廟？一拜到亂七八糟，一間有黃大仙，一間有觀音娘娘，一間有好多唔同嘅佛像喺裏邊。但我發覺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咧，就係呢啲嘅廟宇咧，出邊咧臨近啲農曆新年啊，過時過節啊，有啲咩什麼嘅犯太歲啊、避太歲啊嚇，又有啲嘅占卜算命啊嗰啲咁嘅 service 喺嗰度。點解？ 咁我諗你第一件事要分開乜嘢係道教嘅廟，啊乜嘢個係佛教嘅 寺。 咁我諗你從佢個名字你可能睇到嘅，即係你譬如咩宮啊， 蓮花宮咁嚟計啊， 就係道教啦。咁你係咩祠啊、咩觀啊、咩洞啊、 青松節廟啊， 咁你就佢哋係好少會用個寺嘅。 係。 咁凡係用寺咧，咁你就會多數知道佢係佛寺。 寶蓮寺啦，係咪？ 係啊。咁佛寺係唔會叫自己做宮啊、觀啊、道啊呢啲嘅。 明白。 咁所以你從佢個名咧，你其實已經可以知道佢係道教定佛教。